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终于出剑了，山河同悲剑如练如泥，剑气机遇冲天，从沈乔手中蔓延开来，沉郁醇厚，令人不禁想要沉溺在那股暖洋洋的感觉之中。然而许多人方才失神片刻，竟没注意到沈乔那一剑已经点向前方。说是迟那是快，这一系列变化不过眨眼之间，两人已经飞掠而起，剑尖相对，玉霭已经迅若闪电，沈乔竟然比他还快上一两分，整个人身剑合一，忽然从玉霭的视线范围内消失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下一刻玉霭心头陡生警觉，他随即转身横剑一扫，然而已经太迟，对方剑意咫尺之遥，竟避无可避，他只来得及看见一点白色剑光。玉霭心下一沉，来不及细想，就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后退。天阔红影运用到极致，如同整个人凭空消失，再出现已在三尺开外。沈乔原本可以追上去的，他的白色剑意已入化境，更进一层就是剑心，即使现在内力仅有五成，但这白色剑意一出，就足以令很多人变色胆怯了。但沈乔并没有趁胜追击，玉霭也站住不动，彼此四目相对，各自滋味翻涌，心底都清楚早已回不到过去。沈乔剑尖朝下，身形挺拔，伫立如松，凝目玉霭沉声道， 你应该明白，你我一战，你未必能胜，我也未必会败，不要以为能够将我捏在手心任由摆布。就算不再是玄都山掌教，我也依然是沈乔，依然是齐凤阁的弟子。 元英和恒波他们都很想你，希望你能回去。 玉霭，自从你给我下了相见欢之后，我就已经不会再相信你的任何一句话。 那件事是我的错，但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你。 现在说这句话还有意义吗？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，犯下的错误永远不可能弥补，所谓弥补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。我如今不回玄都山，乃是我不想令玄都山四分五裂，更不想令历代祖师的心血化为乌有。你既然已经带着玄都山弟子踏出那一步，就要做好承担所有后果的准备。有朝一日到了你再也承担不了那个后果的时候，我会亲自去找你。 好，好，好。 玉霭连说三个好字，冷然之中隐约又有惨淡，然而转瞬即逝，仿佛只是错觉。他一言不发，挥剑入鞘，转身便走，再也不看沈乔一眼。窦烟山摸摸鼻子，玉霭不在，他也没了插手的借口，更何况方才沈乔的武功令他心生忌惮，自然不会轻易趟浑水。 沈道长恢复功力，可喜可贺，我与玉掌教有几分交情，刚刚不得不帮他说两句话，还请你不要见怪。 此人能统领天下第一大帮，城府极深，自非一语之辈，方才说动手就动手，眼下说道歉就道歉，干脆利落，端的是一派枭雄风范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更何况沈乔这样教养绝佳的人，见状颔首道， 各有立场，我能理解，窦帮主客气了。 先前沈道长带走了燕无师的尸身，想必已经将他下葬了。唉，可惜一代魔门宗师竟要殒命在这塞外之地。死者为大，中原人讲究入土为安，若沈道长不嫌弃，六合帮也愿出一份力，帮忙将燕宗主的尸身运回长安，送交幻月宗门人。 多谢窦帮主的好意，尸体既已下葬，再掘土重葬未免不及。江湖中人没那么多讲究，他既然树敌无数，早该料到有今日。我为其收敛，不过是尽昔日一点情分罢了。 对方诸多试探，偏偏沈乔滴水不漏，半点口风也不肯透露。他环视众人， 缓缓道， 嘴长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想如何议论我，我都不会干涉。若是对我沈乔有所不满，只管来找便是，我随时恭候。但若我听见谁辱及玄都山与仙师，就莫怪我手上这把剑不讲情面。 话音方落，众人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还未做如何反应，客栈门前那根挂望子的竹竿却整整齐齐断作六节掉落下来，连带上面那面望子竟也在一道剑光中化为齑粉。众人瞠目结舌，那些方才在他背后曾出口非议诋毁之言的人更觉心头一颤。他们很清楚，单是这一道剑光，在场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望尘莫及。而沈乔录的这一手显而易见是在震慑和警告，不仅是给其他人看的，更是给窦燕山看的。只是窦燕山面露笑意，半点异样也没有，反而击掌喝彩： 哎呀，沈道长的剑法想必已真化境了吧。 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上不了台面，徒惹窦帮主笑话了。 换作从前，以沈乔的性情绝不会干这种炫耀武力的事情，但时移世易，有些人不愿意讲道理，偏要用拳头来说话。他们信奉强者为尊，善良在他们看来只是软弱。踏足江湖一年，沈乔终于也学会对待不同的人，要用不同的手段。他将那杆损坏望子的赔偿连同韭菜钱一起给了伙计，便转身离开客栈。这回自然没有人再拦下他。既然有窦燕山等人在，沈乔也不敢贸然出城，更不方便去寻什么药铺抓药，否则以窦燕山等人的精明，只怕立时就会发现不妥。所以他假意寻了一处客栈安顿下来，等到天黑之后王城宵禁，这才悄无声息出了城，一路朝村庄奔去。白天在众人面前录的那一首不过是虚张声势，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，他现在功力要说与玉矮动手还甚为勉强，只是玉矮自己心中有愧，加上被他那一番话打压下来，方才不疑有他。但窦燕山却不然，他旁观者清，只怕对沈乔的武功犹存三分疑虑。在眼下这个当口，村子里还有个姓燕的拖油瓶在等着他，沈乔绝不能出半分差错。极致抵达村庄时，月上中天，柔和光辉遍布菏泽，沈乔终于放缓脚步朝着波挪家走去。入了夜的村子异常安静，偶尔只遥遥听见几声犬吠。沈乔叩响院门，轻轻几声，在静夜里十分清晰，足以让里头的人听见。屋里烛火还亮着，证明里头的人还没睡下。片刻之后，细碎的脚步声传来，院门打开，波挪一张略带金黄的脸出现在门口。这种天色，沈乔的眼睛不大好使，但他当惯了瞎子，早已能从对方气息、脚步、话语中辨别情绪，当即便心头微沉。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 沈郎君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阿爷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害怕得很。那个活死人，他醒过来了。 他醒了？你进去看过了？ 嗯，白天我听见那屋里有动静，我就过去看看，看见那人睁开眼睛了，还高兴了一阵，想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，可是谁知道他突然就掐住我的脖子，我生怕引来旁人，就不敢呼救，后来他又突然松开手倒下去了。哎，你要小心些，他发起疯来好像不认得人了，先前我就差点被他掐死了，你看我这儿的痕迹都还没有消呢。 他不说，沈乔还没发现，只因他眼睛被余毒彻底损坏，看东西早已模糊不清。此时借着月光仔细端详，果然看见一侧脖梗印着深深的五指掐痕，触目惊心。波挪又撸起袖子，手腕上也有同样的痕迹，自己和燕无师借宿于此，已给人家添了老大麻烦，如今还累他受伤，沈乔心里很过意不去。 实在对不住，那屋里有蛆鱼膏，我去拿些给你。 不用了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 我随阿爷出门的时候还受过更严重的伤呢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我怕他发疯乱跑，就把屋子从外头锁起来了。那钥匙在这里，他如果还是发疯，你转身便逃，把他关在里头吧。 无妨，我有分寸。 沈乔朝他笑了笑，说话间已打开屋门走了进去。塞外民居没有中原宅子那么多讲究，更不会有屏风横在中间，入目便可一览无余。波挪忍不住低低惊呼了一声，只因那活死人正坐在床榻上看着他们。 燕宗主。 对方没有反应，非但不言不语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如傀儡木偶，看上去殊为诡异。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。 燕宗主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 沈乔一步步走近，波挪既害怕又好奇，跟在沈乔后面偶尔探头看一眼。燕无师只看着他，双目之中满满俱是沈乔的倒影。 我为你探一下脉。 沈乔直起他的手腕，对方也无一丝回应，任由他施为，只眼睛还望着沈乔。无论沈乔弯腰还是直起身体，燕无师的视线都不曾离开他。脉象微弱，时隐时现，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未修复过来，体内更有一股紊乱之气在四处窜动，这种情况实在不太妙。沈乔记得燕无师曾对他说过，凤林原点里有一处魔心破绽，练得越高，破绽对身体的影响也就越明显，最终会导致功力停滞不前，甚至影响阳寿。广陵散既然同为魔门中人，又是一宗之主，他必然也发现了这个破绽的存在。上回五人围杀燕无师，他正是利用月音先分散燕无师的心神，又趁其他人动手之际，将他这个破绽撕裂开来，加重对其造成的伤害。可以说，若是没有广陵散那一手，燕无师就算打不过其他四人，逃走总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有了这么一个了解自己的敌人在，终是成为他惨败的根源。现在人虽然醒过来，但那处破绽并没有因此消失弥合，反倒逐渐扩大到五脏六腑和根基脉络。确切地说，醒与不醒实际上都没有多大区别。就在沈乔蹙眉沉思时，燕无师忽然朝他露出一个笑容。这笑容不同于以往的似笑非笑，也没有带着任何嘲讽、讥笑、狂妄、不可一世的意味，那单纯只是一个笑容，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沈乔，而是一朵漂亮的花。可这个笑容并未让沈乔感到欣喜，反而有种惊悚诡异，无以名状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